是谁的眼神锁定着我，却怕把我间隔哒哒哒哒哒等候。是没人去坚持着爱我，别再站在原地没动作。我只是留了一点点爱的线索，是爱是橙色绳索，爱哒哒哒哒哒哒哒，爱每次是个小惊喜，保持着爱情的一个游戏，你我爱这份相信，爱就是本能的气息，爱每次是个小惊喜，保持着爱情的一个游戏，保留一点点生命，爱情。